佩戴上一克拉的梦想，我的勇敢充满电量，昂首打扮每一个地方，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， 想说就说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， 这世界太阳，因为自信才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中央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，跟着我做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，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，装耍帅反不停风格，青春有太多未知的猜测，强的烦恼算什么， 笑明天对不起，赚钱真不客气，一路有你这么倒追无限动力， 男子汉没有什么输不起，正在修炼成功的秘籍，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 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，用一首非常活泼非常快乐的歌曲来开启我们今天的先偷客栈。我是貂蝉。 我是四娘。 对，又是一个愉快的周一了哈， 对， 一周新的开始。听众们这一天工作的忙吗？辛苦吗？累不累呀？其实啊，每到周一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周开始了，马上就快周五了。对，这是一个心理暗示哈，又觉得时间 乐观， 对，很乐观。有之前在上学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说，过了星期三就是礼拜天， 对， 就是过了星期三就不愁这个时间过得慢了哈。其实时间本来就不是过得蛮快的， 对，而且呢，而且呢，开心也是一天，不开心也是一天，大家开开心心的过呗。 对，没错。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北京明天的天气情况。明天呢是晴的天气，最高温度在6摄氏度，最低温度-5摄氏度，西南风3级，空气质量为优。明天的尾号限行呢是2和7，也请所有听众安排好出行计划哈。这两天还真是蛮冷的， 哎呀，今天太冷了， 特别冷，这个厚羽绒服已经抵挡不住寒冷了，我觉得。那么也请所有听众记得多添加衣物哈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今天说点什么好吃的呢，四娘？ 咱今天来说说老北京的东西吧。 老北京的东西、 啊、 说到老北京给我的 说点讲究的 第一印象就是烤鸭，那肯定是地道的。 对，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豆汁儿啊这些小吃了哈、 嗯、 还有一个呢就是点心。 哎，你知道我来北京就是吃到的这个北京小吃啊、 嗯、 也不是烤鸭，也不是什么豆汁儿啊什么的。 嗯， 哎，我吃的就是稻香村。 稻香村，哎，这 是我的早餐。 对，因为很多之前，因为我家不是北京的嘛，之前呢、 嗯、 会有比如说朋友啊来北京，总是去给家里带一些稻香村的糕点点心、 嗯、 对， 很有名。 对，这是北京的一大特色哈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说说点心，我们不说稻香村了，我们来说说这个富华斋，有听众知道吗？ 特别特别的好吃的一家点心店。 对，可以说跟稻香村差不太多，但是呢也有一些细微的小区别。 对、嗯、而且人家是现吃的，人家给你端上来，然后就着这个茶现吃的、 哎、喝点茶、 哎、 吃点点心。对呀、啊、说呢吃老北京的饽饽讲究从淡到重的进食顺序，讲究配好茶，不能喝咖啡。 哦、嗯、还不能喝咖啡。 对、嗯、要喝了就喝这一壶这个韵味悠长的三清茶。 讲究。 对，讲究哈、啊嗯、用明前龙井再配上这个特别洗上眉梢的彩釉瓷碗，非常的有韵味 风雅。 对，没错。 哎，咱俩像说相声吧。 嗯，哎，我们来介绍糕点哈，来说这个，嗯，第一个叫做孙尼俄芬白糕。白糕呢是用这个鸡蛋加纯奶制成的哈，因色泽洁白，有奶香气，故名曰白糕。咬一口啊，慢慢在嘴里咀嚼，能品出逐渐扩散的奶香味儿。听这名字觉得好吃，你不觉得吗？ 对，而且这名字可洋气了。 啊，孙尼俄芬白糕，像是从那种 俄罗斯什么的地方 过来，对对对对对，从那个老外那传来的。 对，哎、嗯，下面这个呢是叫做玫瑰丽蓉酥。哎，听名字就知道了，是玫瑰还有丽蓉做成的啊。说到这个玫瑰制成的点心呢，比较耳熟能详的是云南的玫瑰鲜花饼。 对，没错， 这个我也吃过， 对，都吃过。 嗯，以及这个推出的各种网红的玫瑰甜品啊，不过这些呢，大都采用的是云南的玫瑰酱， 嗯、 而做饽饽的玫瑰用的是咱们北京妙峰山本地的鲜玫瑰。 哦， 这两者的区别啊，在于一个是玫瑰酱，哎，一个是鲜 玫 瑰。 嗯， 前者呢是经过腌制的，入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咸涩味儿，口感呢也比较零碎，而鲜玫瑰就即采即用，吃的时候呢是玫瑰本身的香气，口感比较完整。而且这个鲜玫瑰加栗子的组合呀，甜度偏低，比较适合大多数人的口味儿。 嗯， 而且呢这款也是酥皮点心啊，酥皮采用的是传统的方法制作的，皮薄而酥，单片挑起的感觉像是要起飞似的。 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好吃了哈。 是的， 这家店呢叫做富华斋饽饽铺，是一家吃面包甜点的地方哈。 嗯， 那么也希望所有听众可以去查一查，去尝一尝，嗯，味道都是不错的哈。好，这里是先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来跟四娘和貂蝉来说一说哈，你喜欢吃点心吗？喜欢吃什么样的点心啊？是这个豌豆黄，还是栗子糕，还是这个蛋挞，都应该算是点心了哈。 对， 对， 对，西式的点心，还是老婆饼啊，等等等等的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给我们介绍哈。同时呢也欢迎所有听众来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，来添加小二的微信，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，微信号是13901320336，13901320336。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苏慧伦的《傻瓜》。 你要过的冰，我冰在天地上；你看过的书，我天天都在看。想和你一样，要和你一样，怎会这样？爱比人去模仿，你人在伦敦，我只能听你的。你说你感冒，我呼吸都困难。想和你一样，要和你一样，爱够疯狂，寂寞才能抵抗。别。

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了哈，来自孙燕姿的《绿光》，是听众赤影传说点的一首歌曲哈。这里是仙都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对，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哈，神仙的仙，偷吃偷喝的偷，仙偷客栈。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哈，也可以把你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。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呢是富华斋波波铺的点心，哎，对，有多少听众喜欢吃点心呢？这位听众啊，叫做魏若柳絮阴风起，说枣泥糕最好吃了。你还挺会吃的啊，确实是挺好吃的。 喜欢吃枣， 对，这个枣 爱吃甜的，你知道吗？ 枣泥糕要是那种非常正宗做的，真的是特别的好吃，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吃。 对对对， 但是这两年想要吃到很正宗的枣泥糕还真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哈。这个呢叫做干菜月饼，说呀，此干菜非比南方的干菜，用北方的疙瘩鹰加冬菇、火腿、冬笋等配制的哈，咸鲜微甜，外皮呢酥软。哦，平常我们吃的月饼都是什么黑芝麻馅儿的呀， 五仁儿啊， 五仁的呀，然后近几年出了什么各种各样的水果馅儿的呀，还有什么蛋黄的呀，现在还有这种什么 小龙虾的呀， 对，小龙虾的鹅肝的，就是丽蓉 的， 对，椰蓉，这都比较普通的了哈。这是这个干菜月饼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过哈。那么有时间的话呢，我也得去尝一尝了，看样子还不错哈。 对，你像我这种不太爱吃月饼的，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吸引人。 对，干菜月饼， 对，因为它好像和普通的月饼 不太一样。 来，这个是还有奶茶，不仅有吃的，咱还有喝的。别看这就俩字儿，但是呢，这碗奶茶呢，简直就是高质量、高热量的代名词啊，也是最佳奶茶了。选用上等的普洱，加上牛奶混合坚果碎在一起熬制而成的。哇，是不是好高级？ 好高级， 对， 配料好丰富。 对，热量丰富，是冬天里维持身体热能和补充体力的最佳饮品。随便放置一会儿啊，就能够结出一层特别厚实的奶皮儿，棒的没法形容了 啊！这真的是，蛮正宗的奶茶了，不像我们平常买那些就是什么速溶的呀，然后拿水冲着喝那些呀，可能都不是特别正宗的。 人家是真的奶，真的茶。 对，来，看样子不错，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一尝了。而且把这个奶茶放在这种茶碗里面去喝，这叫茶杯。 茶碗， 茶碗，哎，真的是跟我们平常拿玻璃杯喝不一样哈，感觉 咱都是拿那个纸杯喝。 好，继续来介绍这个呢，叫做七星点子，因为啊，糕体上面呢分布着七颗孔洞而得名，口感呢似英国的黄油酥饼，长得也像加大版的曲奇饼干，奶香味非常的浓厚，非常的好吃。 非常的不错。再来看这个叫做马奶自蘸啊，糖粘，哎，这是 马奶糖粘， 哎，我没吃过这个东西，所以不太清楚这怎么回事，这是 看着蛮像沙琪玛的， 我也来学习学习。 它并不是那种甜到腻的非常俗的萨琪玛，也不是台湾改良版那种软的没骨的还有点粘牙的萨琪玛。炸过的面条酥香绵软，蘸着饴糖和白糖吃，讲究的还要配上这个白芝麻来一起，并不是甜的发腻，而且呢酥的醉人，这才是传统的马奶自糖粘。 哎，这个北京人怎么读啊？马奶子糖粘， 我也不知道，这应该是马奶糖粘。 有哪位北京的本地人可以跟我们交流交流？ 就是炸过的面条，配上这个炸的酥香绵软哈，蘸着白糖吃，很好吃。而且这个呢，它真的是蛮好看的，上面加了这个红的绿的，应该是果脯哈，然后还有白芝麻。看样子非常的好吃，而且不是那种非常甜非常腻的感觉哈。 有没有人吃过呢？ 对，这家店呢叫做富华斋波波铺，如果有机会的话呢，希望所有听众都去尝一尝这儿的点心哈，也可以说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还

寂寞的人在城市中。 一直都是非常喜欢张惠妹的歌声哈、啊，可以唱那种三天三夜非常嗨的歌曲，也可以唱这种别在伤口撒盐这种很疗伤的歌曲哈、啊，都非常好听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对，今天啊，我们来给所有听众介绍的是一家点心铺哈、啊，叫做富华斋波波铺。这个富呢，就是富有的富；华呢，就是华丽的华；斋呢，就是吃斋念佛的斋哈、啊，叫做富华斋波波铺。这个波波就是香波波的波波。 是， 对，富华斋波波铺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他们家的这些非常好吃，都是主打的点心。 下面这款点心呢是叫做八宝缸篓。 八宝缸 为什么这么读呢？其实它是那个缸炉，那个炉啊，就是炉火的炉。但是在北京话里呢，读这个炉不能读全了，得含半口，所以就读这个八宝缸篓。 八宝缸篓， 这么个发音、啊， 有听众知道吗？ 有点意思哈、啊。 对， 那这款饽饽呢，最突出的就是香油的使用啊，咬一口满嘴的油香，香却不腻，实在是特别的难得。 我来形容一下它什么样子的哈，它像一个一个的那种小包子的感觉哈，但是它里面呢会有这种果仁儿以及呢果脯，对，然后看样子应该是非常的好吃。 对对 对，而且感觉不是那种很甜的食物了。 它这个口味没有描述，我也没有吃过，大家可以去尝一尝。 但是看着感觉不是那种很甜的东西，应该还蛮好吃的哈。这个呢继续来介绍哈、啊，叫做瓜仁油松饼。这个厉害了哈、啊，这个可是《红楼梦》当中大观园中秋赏月时贾母吃的一款点心，叫做瓜仁油松饼，波波铺呢就给复原了。主料呢是南瓜仁、松仁、葵花籽仁，再放一些呢青红丝和橘饼丝哈，其中呢松仁是最主要的，起到了增香的作用，特别的浓郁。哇哦，这个呢它这个皮儿应该是那种比较酥的皮儿，然后里面呢有好好吃的感觉，会有一些这些什么南瓜仁啊、松子儿啊、然后瓜子儿啊，然后还会有一些小这个果脯的在做这个配料哈。应该是非常的好吃了。 是的，而且它的这个面上还印着瓜仁油松几个字。 好， 特别的好。下面这个是叫做玫瑰火烧啊，刚刚也说了一个玫瑰饼，来看看这个怎么不一样呢？ 对呀、 为了这个长途运输过程便于保存啊，天才的厨师们呢想出了玫瑰焰火烧，玫瑰焰火烧，这么个杰出的食品啊。内馅的玫瑰呢还是咱们北京妙峰山的新鲜玫瑰，另外加了这个薄荷，吃的时候呢除了玫瑰的甜香，还有这个缕缕的薄荷幽香萦绕不去。 我觉得这样子会更好吃。因为有时候去，因为我没吃过这家的这个玫瑰饼，有时候去吃那些云南的那个玫瑰饼会有一点点的腻。 对，它这个就会显得层次比较丰富。 对对对，口感会更好一些。好，这里是仙偷客，这介绍这么多的点心，有听众吃过吗？那么一会儿啊，还有一段节目哈，我和四娘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家店铺的一些主打的点心。刚才呢，这一位听众叫做雷雷，点了一首黄小琥的《没那么简单》，那么也把这首歌来送给你听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“仙偷客栈”，你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。同时呢，我们客栈的微信福利群也已经开通了，欢迎所有听众来添加小二的微信号进我们的微信福利群，微信号是13901320336，13901320336。继续来听歌，黄小琥《没那么简单》。 尤其是在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，总是不安，只好强悍，谁谋杀了我的浪漫？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，别的全不看，变得实际，也许好也许坏的一半，不爱孤单依旧

来自 F4 的流星雨哈，曾经也是火遍了大街小巷的一首歌曲哈，嗯，也是非常的好听，我们来回味一下经典哈。这里是仙偷客栈，我是貂蝉， 我是四娘。 嗯，今天啊来给所有听众推荐的是富华斋波波铺的一些点心哈，都是一些嗯很具有代表性的，也是很好吃的一些点心。 对， 如果有听众喜欢的话呢，可以去尝一尝哈。富华斋波波铺，富呢就是富贵的富，华呢是华丽的华，斋呢就是这个吃斋念佛的斋，富华斋波波铺。好，我们继续来介绍哈。嗯，这个呢叫做果子干，有听众知道是什么吗？基本上现在卖老北京传统小吃的地方也见不到卖果子干的了，即便有卖的也没法吃。波波铺的果子干呢，里面放的是果藕、梨、杏干、柿饼，酸甜冰凉，去腻解热。果子干虽然是凉的呀，但是呢是正经的冬天的吃食。冬天啊，北方家里烧暖气很干燥很热哈，来碗果子干别提多舒坦了。嗯，很提神儿，很凉快哈。嗯， 是来接着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叫做芸豆卷儿，形似呢就是这个外形啊像这个如意一样，因为这个寓意很佳，所以在很多的这个京味儿的菜的菜馆都有这么一道芸豆卷儿，不过做的可圈可点的特别少啊。而这个波波铺的芸豆卷呢，是用白芝麻和京糕做成的双馅儿的，白芸豆都是泡软之后呢手工去皮蒸煮的，极其的地道 哦，叫做豌豆糕哈、啊， 芸豆卷、 芸豆卷、豌豆糕， 人家这个芸豆卷它长得其实就像那个。我感觉就像是汤圆，然后给切了一刀，然后那个横截面、 还挺好看的，其实颜值蛮高的哈。因为我之后现在要介绍这个叫做豌豆糕，所以就说成芸豆糕了。说到这个豌豆糕啊，想到了看过的不少宫廷剧哈，都是皇上喜欢吃的点心。记得看《甄嬛传》当中，这个豌豆糕啊，极好吃的。好，说了、这个豌豆糕，几乎市面上见过的款式呢，据说做起来都是费工耗时的，还不容易这个出好的成品，所以能吃到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了，很难吃到能吃到一些比较正宗的。豌豆做糕呢，再加入果脯柿饼，口感几乎是一个地道啊，特别的有层次感，也是非常的好吃。哎呀，看的这个真的是挺有食欲的。 你是不是刚刚都饿了？ 没错，我看这个特别想吃，因为中间加了一些果脯，因为我是，比较喜欢吃甜的了。 哎，这位叫做 俩孩妈的是这句没法吃，这句亮了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是我跟四娘说错话了是吗？哎，你听得还蛮仔细的哈，值得表扬。好啦，这里是仙偷客栈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，给大家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也可以来跟四娘和貂蝉来讲一讲你喜欢吃点心吗？喜欢吃什么样的点心啊？什么桂花栗子糕啊，这个芸豆卷儿啊，刚才说这个豌豆糕啊，各种各样的，有你喜欢吃的吗？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客栈呢也该结束了。最后呢，来听到这一首歌，来自齐秦的《大约在冬季》，一首非常应景的歌哈。那么也希望所有听众在下班路上注意行车安全，也要记得多添加衣物，千万不要感冒了。天气还是比较冷的。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，拜 拜。 漫漫长夜里，未来日子里，亲爱的你，别为我哭泣。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，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。虽然迎着风，虽然下着雨，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。没有我的岁月里，你要保重你自己。你问我何时归故里，我也轻声地问自己。 现在是下班晚高峰，结束了一天的忙碌，回家路上紧握方向盘，安全到家就是最好的礼物哦。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:00。